我要结婚，我早就想娶你了。这个世界太花了，有钱人真多，你的老板就是有点色呀。我要结婚，总得走完这个流程吧。这个世界什么都慢慢的缺，就是不缺剩男剩女呀。我要结婚，因为心里啊实在是有点怕呀。谁说先来的赶不上后到的，结婚以后你们老板该傻眼了吧。快结婚吧，就别在外面溜达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这个疼你的人就别挑了。我所有年轻有为的兄弟们呐、啊，咱这点事儿可还得办呢，不就是丈母娘她要钱吗？别忘了人家闺女都给咱了。亲爱的宝贝儿，我求求你了，结婚这事儿啊可一定要当真呐、啊！婚后咱赶紧生个孩子呀，政策允许咱就生俩，好好过一辈子。我要结婚，我拿什么娶你呀？我只有辆车子，还是二手的，可是我们却是原配的呀。我要结婚，总得让这个事儿合法了吧？没有什么都不要紧，咱有证住酒店也好开房啊。我要结婚，好歹我得有个窝住吧，破锅也得配个锅盖呀，盼着日子呀过得踏踏实实的。快结婚吧，我的孩子名都起好了，你就叫将来有，这个对象叫挣钱花。我所有年轻有为的兄弟们呐、啊，咱这点事儿啊可还得办呢，不就怕结了婚你没自由了吗？就算是给你翅膀你能飞吗？亲爱的宝贝儿，我求求你了，结婚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吧。富二代都组团玩明星去了，你还在眼巴巴的等着谁呀？眨眼你就徐娘半老了。我所有年轻有为的兄弟们呐、啊，咱这点事儿啊可还得办呢、啊、不就怕结了婚你没自由了吗？就算是给你翅膀你能飞吗？亲爱的宝贝儿，我求求你了，结婚这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。富二代都组团玩明星去了，你还在眼巴巴的等着谁呀？眨眼你就徐娘半老了。富二代都组团玩明星去了，你还在眼巴巴的等着谁呀？眨眼你就徐娘半老了。